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能见度略有转差，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明天午后天空将会放晴，能见度可达到10公里以上，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情感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在我们节目中想和我们来讨论，想和我们来咨询的。那您也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白露老师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来看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女生先说了她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她说呢，她今年是25岁，在她5岁的时候呢，她父母就离异了，那么他呢就跟着他妈妈，那么和他妈妈在一起，大约在几年之后呢，他妈妈又再婚了，还带过来了一个比他只大几个月的姐姐。他说那么他就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起来。他说我的这个同龄的小姐姐呢特别的优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很聪明，人也长得很漂亮，长大以后也非常的有气质，其实小的时候就很招人的疼爱。在学校里，姐姐一向是被别人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女生。我和她因为差不多大，那么可是上学呢，她比我早了1年，我比她晚了1年，但是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当老师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出自同一个家庭的时候，老师们都觉得我们俩特别的不像。父母为了保护我们，其实跟外界并没有提我们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但是慢慢的当然还是被一些同学知道了。可是呢，我想说的是，从小啊，我就是觉得有一个这样优秀的姐姐，我自己一直有那么一点点自卑，长相不如她，气质不如她，学习也不如她，很多方面我当然都很愿意和他去竞争去比，但是总是会觉得有失败。所以呢，我不知道今天我有一个心态是不是受那时候的影响。当然已经长大了，庆幸的是和我的姐姐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她对我很好，也挺照顾我的，也真的拿我当一个妹妹一样。我要说的是，今天我开始谈恋爱了，几年之内我发现了我一个特点，就是我不敢喜欢比我更优秀的，条件比我更好的。比如说如果长相很好，属于那种男神级的，或者说工作各个方面都很优秀，我在这个人面前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喜欢他了。我也许可以欣赏他，但是他不能做我的男朋友，他做我的男朋友我就会很压抑。另外呢，我如果找到了 这个人条件比我差，比如说学历不如我，工作不如我，从某些状态来看各方面都不如我的人，我就会在他面前很自在，而且有的时候啊，我就会在他面前可以随意的说笑，随意说话，好像不像是平时的我。平时的我呢，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也比较压抑。可是呢，我自己又知道，我不太愿意真正找条件比我差的男生，我总是在矛盾当中。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找答案，但是我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所以想咨询一下你们今夜思语时节目的心理老师，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可以改变呢？是不是受小的时候的影响呢？ 这位朋友，如果你问你现在整个的这种跟别人相处的模式，包括对自己的这个定位，是不是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那我要告诉你，它一定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长大成人之所以变成这样的人，一定是受小的时候很多的成长经历的影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呢，当我们已经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再去追究说小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出现，或者我父母对我不好才让我现在这样，不断的去抱怨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活得更痛快，活得更舒服，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去追寻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听起来你整个描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可能在你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这样被比较的过程啊，可能你这个相对来说特殊一点， 对、 啊、 即便不是被家里面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表姐表妹、堂姐堂妹什么去比较的话，但我们也会被，你看这个班里边的谁谁谁，人家父母怎么培养人家的，你怎么就不会做这道题呀、啊？ 对， 是吧？ 就是 也会是这样，对， 就是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 永远都是这样的。就是，但是可能你这个是在属于就是在组建家庭内部的一个成员，可能对你来说影响会更大。尤其你会不断的发现外界的人总是拿你们两个人来做比较，啊，这个可能是造成你现在这么在乎我够不够比别人优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但是到现在你说我怎么样能够在遇到比我优秀的人的时候，我不那么畏惧去跟他交往啊，这个其实要做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自信心。我会发现绝大多数很自卑的人其实都喜欢去关注自己的缺点啊，总是拿自己的缺点跟自己的优点比。我相信即使你的姐姐非常的优秀，她长得漂亮又有气质，学习又好，你也一定有某些方面是比她要强的，不可能有一个人在全面的这个所有的素质上都比另一个人强，每个人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但是当你去拿自己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比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自卑的啊，因为那是比不上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性特点，不一样的这个外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的性格特点，所以你要做的是去发掘自己的优点。如果你想改变现在这个现状，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给你留一个小的作业吧。你先从这样一件事情开始做起，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拿起笔，在你的小本子上写上一个你自己的优点，就去找，你肯定是有优点的，找到它，然后把它写下来，啊，这样你就会逐渐的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中性的评价。因为我们经常评价，就是评价自己都是怎么评价呢？哎，那个人比我长得漂亮，那个人比我挣钱多， 对， 那个人比我工作能力强。你会发现你找了十个人身上的十个优点跟你自己一比，那你肯定比不过人家。 对呀， 啊，所以中性的方法是，我就找自己的优点，把它写下来，然后不断的去接受，哦，原来我是有这么多的优点的。这是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第二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听起来其实虽然外在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啊，比如说可能姐姐比你更优秀，但其实内在我觉得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在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足够优秀，从而不被别人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方面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尝试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和爱自己。举一个小的简单的例子，其实我跟很多的来访者都说过，我说如果你 让你每周抽出两个小时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不考虑别的，就你高兴啊。当然这事儿你不能伤害别人啊，这是前提。让你高兴的事儿你能找到吗？好多人说我找不到。就是很多人可能生活了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忙忙碌碌好像一直为别人活着。所以另外给你的一个作业就是每周找出那样几个小时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就陪伴自己，做让自己高兴的事儿。比如说你喜欢看书，就找个咖啡厅看一天书啊，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就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从这样的一些点滴的小的方式，不断的给自己关注和给自己爱，当你的内在慢慢强大起来之后，你就能够接受每个人跟我都不一样，他可能比我优秀，但我也有优秀的地方，所以我干嘛觉得我不如他呢？这个改变的过程可能不是那么快啊，因为你这个模式已经形成好多年了，但你慢慢的从这些小的方式去着手，我相信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改变自己才能改变现在自己的一个状态哈，就是看起来问题并不在于现在这个显现的这个结果上，说我是找一个我觉得各方面条件都优于我的男生，还是我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优于我的男生这里去和他发展关系。而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你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之后就不一样了，是吧？ 对，是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啊和男朋友之间我们两个人出现了那么一点点问题，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我自己心态上的问题。我的男友呢以前谈过恋爱，他的前任和他在一起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前任我见过照片，也是感觉到他的前任呢好像长相比我要好看很多，品味也是很好的。因为他和他的前任曾经同居了几个月，所以在他的现在的居所里边呢会有他前任购置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生活的日用品，碗筷啊或者家里边的一些用品，这些用品在我看来都是很不错的，由此能推断出他的前任还是挺有品味的。我想说的是，在生活中，我和我现在的男友在一起，比如说我买了衣服，我让他看我穿这件衣服的感觉，他就会说，你怎么是这样的品味啊？如果你那样，可能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他还会很熟练地说出一个女装品牌的名字来。另外呢，我们两个人也一起去购置一些东西，但是我看中的东西，他看了一眼他就否定掉了。每当这种时候吧，我心里边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下就会想起来他和他前任之间的那些生活上细碎的细节。我和他曾经聊过一次前任，他跟我说过他和前任的分开呢他挺伤心的，他的前任是和以前和他前任相恋过的一个男生又和好了。他说他的前女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对他十分的用心，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是因为失恋才和他在一起的。所以呢，我的男朋友现在告诉我说，其实他很明白他和那个女生之间那一场不是真正的爱情。在谈这样话的时候，我就问了他，我说那你觉得我们是真正的爱情吗？他说当然是啊，既然这样肯定我们之间的爱情，为什么他的前任还会对他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影响呢？而且这些影响还会波及到我身上呢？我心里边挺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说，也许是我心态上的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给我的分析。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我听起来感觉上像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你的男朋友跟他前任分手并不是因为你男朋友不爱他了，而是因为那个女孩回去跟自己的前任和好了，所以你心里总有个结，说他们分开其实不是真正的感情破裂呀，是不是我男朋友还喜欢他呢？只不过是不得已他离开了，所以他才找了我。然后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每当出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去找是不是我的男朋友其实还爱着那个前女友啊，所以你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模式了。那么说你男朋友当他去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他觉得这东西不好，他去否定他的时候，或者是他随意说出一个女装品牌的时候，到底跟他的前任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不知道。有可能这个男孩子以前对这个物品他就很有品味，对吧？他就有自己的想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本来对各种品牌他就很关注，他喜欢逛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前女友的影响呢？也有可能。但这样的影响跟爱没什么关系，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我所经历的东西对我的认知的一个影响，对吧？当我的前女友不断地跟我去说一些服装品牌的时候，可能我就记住了啊。当这些东西我用起来我觉得很舒服的话，下次我可能还想买这样的东西用。所以他之所以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真的不见得跟前一段感情有关系。所以你问我说是不是我自己的心态有问题，我只能告诉你，现在听起来更像是你自己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因为我没有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东西去表明其实你的男朋友还爱着前任，对吧？你们两个也坦诚的聊过了，那么他觉得那段其实不是真正的感情，跟你才是啊。那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就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对你的爱呢？我们把这些猜忌这些怀疑都放下，你就去平静的感受你跟他在相处的时候两个人舒不舒服，开不开心，有没有一些他日常的小行为小表现让你觉得他是爱你的，然后你也能够去表达对他的爱。可能这个是两个人感情合不合适更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而不需要去过多的思考他既往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一个人过往的经历已经在那儿了，没有办法改变了，你与其纠结在那个上面，还不如想一下你们两个如何能够过得更好更开心。 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恋爱婚姻情感问题哈。这是一位男生的问题。这位男生呢是说马上就要结婚了，本来呢和未婚妻之间一切都很顺利，比如说我们酒店啊什么都订好了，那么结婚礼服啊也都订好了，但是这两天呢他突然就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原因在于请伴娘的事情。其实请伴娘这个事情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事儿，不就是应个景吗？请一个女生跟她关系不错的就好了，请伴娘当然应该是由她来请了。可是啊，也许是她平时小脾气太多，几乎没有人和她关系特别的密切，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伴娘。而且呢在和我商量的时候，他也总是在批评这个女生或者是那个女生。这点上吧，我知道我的女朋友是那种心气儿比较高，平时呢和别人相处就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女孩子。其实我一直是很让着她，比较包容她的。后来呢我就告诉她，我有一个哥们儿，那个哥们儿呢有一个女朋友，人家也快要结婚了，干脆就让那个女孩做他的伴娘吧。他看了那个女孩的照片一眼，他就同意了。那个女孩照片看着不好看，但实际上本人还是挺好看的。当他在实际生活中见了那个女生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不准许那个女生做伴娘，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女生做了伴娘会抢他的戏。从这一件事儿上，我就觉得我女朋友真的是太作了。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女生对于这些事情啊可以这么任性。于是我就对他说，你要再这样咱就不结了。他又跟我急了，最近呢基本上我们俩的关系啊就是稍稍一和好一点小事儿又吵起来了。我就想问你们，这是婚礼前他脾气也是因为要结婚有压力造成的，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作？我已经弄不明白了。另外就是女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看重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呢？其实不就是走个过场的事情吗？ 我想说的是，你想问我女朋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作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比我们要清楚的多。 相处了这么久，已经走到了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相信在婚礼你们两个出现矛盾之前，那些相处的日子，其实你对他整个的个性特点他跟你的相处模式应该是有一个判断的。所以你先把结婚这段时间的矛盾先放下来，你回头看看你觉得跟他合适吗？如果合适，你做了决定要继续这段婚姻的话，我会给你以下的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说结婚会不会让人变得很焦虑？其实我遇到很多伴侣都是在筹备婚礼的期间会有非常大的矛盾。因为每个人对婚礼的期待不同这个可能经济条件也有影响然后呢家里人可能还会给出很多主意，就特别乱套整个就是你会发现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就出现了。这可能是婚前最明显的一个矛盾点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婚后可能还会有若干个类似于这样的矛盾，只不过我们在婚前可能这个地方爆发的会明显一点。所以其实反过来想想，也许是一件好事，让你们在结婚之前就去看到当有比较严重的矛盾出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两个人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找到一个两个人配合解决问题的模式，这个对于你们未来的婚姻生活会非常有益处啊。那再来看看说女朋友为什么这么挑剔伴娘，为什么这么怕伴娘抢戏，是不是女孩子都很在乎婚姻哈，这个婚礼哈。那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还是有个体差异的啊。虽然说绝大多数的女孩子，我只能说是大多数的女孩子对于婚礼的那一天其实是蛮重视的，尤其是自己在那个婚礼的当天是不是最漂亮最闪亮的那一个。因为很多女孩子都说，我一辈子可能我都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只有在婚礼那一天我是真正的主角，不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并不是真的祝福我，也许他只是来随个份子吃个饭，但是他可以看到当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就是今天的女主角。可能很多女孩子觉得我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所以他非常在意在场会不会有其他的女生抢了他的风头。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是不是能够理解呢？而且我还遇到有一些男生也非常在乎自己婚礼那天什么状态这个婚礼布置的这个现场够不够漂亮自己穿的衣服够不够帅甚至提前很久就开始减肥也有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对婚礼那天很在乎的。那么当你的伴侣表现出对这件事情很在乎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先把事儿放下，你能不能先去理解他的那个感受，你去理解他希望成为最漂亮的女主角的那种心情，能够去理解他当一个女生那个伴娘比自己漂亮的时候他的焦虑也许他的表达方式有点激烈，因为他正处在焦虑中所以你能不能去理解他，并且帮助他去解读他的情绪，然后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两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就是你和你的伴侣其实对婚礼这件事情看法蛮不同的。 对你认为就是不就是走个过场吗？ 对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女生真的对婚礼虽然可能只有半天的时间， 对， 寄予了好大好大的那个期待和希望 是的， 因为那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嘛，她会认为 是的。 男生可能也会认为是很重要的一天，但是男生真的和女生的思维会不太一样 对，一个是思维不一样，一个是整个社会对于男性女性在婚礼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就是我特别明显有个例子，就是我很多朋友都分享过，我自己也感受过，就是大家就是去照婚纱照的时候女孩子挑衣服化妆特别复杂，然后那个男士呢就是女生挑什么衣服你配套的穿一套就行了，化妆呢你也不用化，打个粉底就行了 是吧 好像整个外界对于男性的这个在婚礼上的要求也是不那么高，或者是忽视的所以这就更烘托了女孩子的一个焦虑，我就是主角我很重要我到底要怎么表现。所以很多女生对婚礼其实是很焦虑的，而且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焦虑，就是当这个婚礼结束之后，我就真的要跟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对我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她其实是一个双重焦虑在里面所以尝试去理解她的这种感受吧这个可能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他很焦虑的时候，你起码去理解他。 对。 理解她的焦虑，那么也知道女孩子心里边确实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对， 但是做不做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就不好判断了，因为仅仅就说的这个现象来看，女孩子有任性的地方， 对， 但是并不见得这样一个女生就完全是那种很作很作的，我们相信都到今天你都要娶她了，你们在一起一定是有不错的感情基础，你对她也一定是很了解的哈。 对， 这是一个特殊的状态和特殊的情绪下，我们在这儿还是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顺利的举行婚礼，幸福的生活。如果生活中再遇到任何的问题，由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和我们来交流。这里正在播出的就是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交流的就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这个公众号搜索我们。加入我们之后呢，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在我们的微信号中找到很多和我们联络的方式，可以有问题随时抛给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小小落黄沙，独坐起壶茶，几生一夜灯下。你在几里外的人家想着他，一针一线说着话。成双盘带娃，都落上灯的茶。父亲与对话，余温青山出落下。窗外思念多种花，而你却什么也不回答。青春淡的眼睛的你也走了，爱看起了故事经过，只留下我只把离愁深深藏到斗酒。问你是否生活在这下的什么青春淡的难绕，不散后被风高，成定我寂寥，我身后风呼啸，离身半山腰，而你在那座桥，远远对他在微笑。千军大秋不挂，江边歌声划不出谁在潇洒。情愫剪断战衣舞，洒冷漠可笔下的樱花。成双的眼睛的你也走了，爱恨寂寞故事经过，只留下我门前注视着。 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能见度略有转差，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明天午后天空将会放晴，能见度可达到10公里以上，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去试试。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晚间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的节目。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广播频率，或者找到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下载到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今夜思雨时都会播出，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向我们来咨询的，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发微信可以给我们留下问题来咨询。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来看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她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对钱老是没有概念。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比较仔细的人，而且他本身就是学财务出身的，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啊，结婚以后自然而然钱就由他来管。其实我一直都挺放心的，我自己呢在平时的生活中花销并不是很多，我们家大的花销都是由他来开支。我们去超市是周六周日两个人一起到超市买东西，平时我自己也就是想买一些化妆品或者买一点衣服什么的，我就会问他要钱。每次要钱的时候呢，他都会问我做什么买什么，如果我买的东西太贵了，他就会说你再考虑一下吧，这件东西真的是有必要要买吗？虽然有的时候我有点不开心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我们的家，毕竟我们有房贷要还，另外呢，我们也想多存一些钱，还没有要孩子呢，将来孩子的教育费用也会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还是能够理解的。可是呢，最近才知道到他父母那儿去听他父母聊起天来，他父母那儿有一位保姆是他为他父母请的，而那位保姆每个月的3000元都是由他来支出的。这么大一笔支出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而这个保姆他为他父母已经请了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我回来就问他，我说毕竟你是拿咱们两个人的钱拿到父母那儿去给保姆开支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他说你又不管钱，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怎么都觉得心里有点不对劲啊。 我觉得即使我不管钱的话，他动用的也是我们共同的财产啊。可是跟他计较吧，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计较这件事儿。我挺想跟他说理的，可是我这个人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理。反正我就是最近心里不舒服，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所以最近呢跟他也不怎么说话。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我的情绪发生变化了。我很想把这件事谈一谈，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意味着我们两个人在婚姻中有问题，可是我又找不着问题在哪儿。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就是管钱让你老公来管这件事情是你们两个达成共识的。但其实夫妻之间共有的财产似乎是双方应该都有知情权的。啊，不管是谁管这个钱，我们起码家庭内部有重大的支出，或者是哪怕是不太大的支出，也应该互相告诉一声哈，商量一下。这个可能是你所期待的婚姻中应该有的样子哈。但是你说老公这样做，给自己的父母请了一个保姆，然后呢花的是你们家里的钱，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不够爱你吗？还是说他不够尊重你？还是说也许他只是没有想到要告诉你呢？也许他觉得，我只是猜测哈，也许你们两个以前相处的这个方式让他觉得你对钱没什么概念，然后你也不愿意去考虑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也有可能是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怕你这个不愿意，我就先这么做吧，反正钱你也不是很在乎，你也不是很重视哈，都有可能。但是呢，当这件事情出现了你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应该跟他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情的。否则你觉得自己表现出了情绪，他可能就没接收到啊，或者是他接收到了，好像我老婆这两天心情有点不太好，但是不知道跟那件事情有关系。 对， 啊，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你说，你看你能不能这么说哈？你说老公，这个你给父母请保姆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是咱们家庭里的支出，你是不是应该起码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呢？因为如果你不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被忽视了。啊，这样的一种表达实际上并没有去对他有指责，而是说直接表达，其实你这么做让我有点不舒服啊，把自己的情绪先表达出来。接下来其实你可以跟老公说说，这个虽然咱们家里是你管钱，但是以后就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吧？但是以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机制，就是说每当家庭有一种支出的时候，你能跟我商量商量，知会一声，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家庭，这个咱们家到底有多少钱了呀，然后这个钱到底可以怎么花呀，那让你也知道知道，对吧？你买东西的时候多少钱能买，多少钱的不能买呀，因为你们为了未来可能有一个计划哈，等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当夫妻之间都很清晰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顺畅。否则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许老公不这么认为，你还在那生闷气，他又不知道，这个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化。 对，所以两个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我们某一方心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在那儿这个翻腾着，在那儿酝酿着，在那儿琢磨着，但是另外一方真的不见得，即便是两个人很了解，相互之间很相爱，他也真的不能知道你到底为什么为某一点，为哪些事情在不开心，在计较着，是吧？有些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可能挺明显的，但是有些时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可能认为没问题啊。 对，是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吧，前两天发生在我一对夫妻，就是我的朋友哈，他们之间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男孩子呢，因为要准备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所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女孩子觉得，哎呀，男孩子很辛苦啊，我什么都不让你做啊，我把家里的事情全做了，你就认真复习啊。但是当这个男孩子考完试之后呢，男孩子可能觉得，哎，我前段时间学习的好累啊，我放松放松吧，我看看电视剧，对吧？天天晚上。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开始非常生气，她说，你看我两三个月我付出了这么多，当你考完试了，你终于可以分担一些家庭工作或者是关心关心我的时候，你又开始看电视剧，你是不是不爱我呀？你是不是根本没有考虑到我有多辛苦？但是最后两个人一对这个事儿， 那男孩就是觉得我累了，我想休息休息。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是信息不太对等。 对， 每个人可能都会首先去想自己的需求，但其实如果表达出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良性的交流之后，这个事情是可变的。 对， 比如说这两个夫妻交流之后，那个男孩子就开始每天，跟这个女孩子一块看电视剧，一块做家务啊。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只要说出来，都是能解决的。 嗯。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这位呢，是一位男生，是在新浪微博上给我的留言哈。他说呢，我是北京男孩，从小没溜，但是内心深处是玻璃心，俗话说就是心窄。近期呢体检有一些小异常，那我就胡思乱想，哎呀，我是不是得癌症了？因为我媳妇儿、孩子和父母其乐融融，我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我特别想守护他们到老。我对生死的态度从不求长生不老，而是死而无憾啊。而我现在不能有事儿，要不这家不就得散了吗？想到这儿就很是恐惧，弄得现在吧，头疼就怀疑是脑瘤，胃疼就怀疑是胃癌，惶惶不可终日。目前呢，到医院检查以后应该是都没事儿，但是脑子里始终还是乱想，导致了严重影响生活。我去看了心理医生，可能有点轻度的抑郁和焦虑倾向了。我很怕，道理呢我也知道，我考虑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退一万步来说，真该着得了绝症，怕也是没用啊。但我还是有点走不出来，我不想这样，让父母为我担心，让妻子上火。我身为一个爷们儿，一个儿子，一个丈夫，这样的角色不应该让爱我的人忧愁，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调节。其实这一切发生也就在十天之内，十天之前我还是嘻嘻哈哈的阳光侃爷，所以我希望今夜私语时的老师们，您给画个道，挽救我于水火。 是这样的哈，十天之内发生的事情哈，但是就你的描述来讲，其实是我们心理学上的一个症状，叫恐病啊，就是特别担心和怀疑自己会得了很重的病啊。这个其实是就像你说的，你已经开始看心理咨询了，对吧？他会给你诊断出，比如说你可能有抑郁、有焦虑等等哈。但是呢，就我们心理学上来讲，有这种恐病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是需要有咨询师来给你进行干预的，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因为你十天之内发生的，我怀疑你可能也只看了一次心理医生哈。 嗯， 他可能需要一个治疗的计划，慢慢的去帮你放下这个恐惧和焦虑，啊，这个是专业上能够去解决的。但你说我给你支个招，你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呢，其实很难，因为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去应对这种情绪和去解决它的。 嗯 啊，因为你就有一个本能退缩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看的那个咨询师你觉得跟你还比较匹配，然后你也比较信任他呢，你可以继续进行几次的心理治疗看一下。 嗯， 如果你觉得他不匹配，因为咨询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也不是好或者不好，而是说他跟来访者是不是在各方面匹配啊，这个东西你要去碰。比如说你觉得它不合适，你可以再找一个你看上去你觉得比较能够信任的咨询师来进行治疗。我给你的建议是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来让你慢慢走出来啊，而不是说我给你几招你回去练练就能好，或者劝劝自己就能好，这个真不行啊。 嗯，就是他可能真的要去做一下专业的心理的咨询。 对，咨询 是吧。 嗯，对， 因为从表面上来看，他说他是个阳光大男孩， 嗯， 然后生活得很好，父母啊、老婆啊、孩子啊，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嗯， 那我们要从常理上来推断，我们挺怕失掉这些幸福的。 嗯， 我们也很怕我们生活中有那么一些改变，其实人人都一样哈。 嗯， 但是从他的情况来看，他已经确定没什么健康的问题了。 嗯， 他还是会很担心。 对，其实这个应该是他的内在就是压抑的，就是比较深层次的有一些恐惧或者焦虑 啊、哦、 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用在这个节骨眼冒出来了，然后以这种恐命的形式出现了，所以就是还是得去找那个东西，可能才能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因为看起来现在的生活外在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变化啊，只是曾经查出过可能疑似有什么病，然后你就会不断的去焦虑和担心。其实你自己可能也想到了，它不是一个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惯常的思维模式就是、没病了行了，对吧？ 对， 我定期体检就行了。 对 啊，所以这个恐惧其实可能还是内在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去处理一下， 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这不是心窄的问题、 对， 是吧、不是说仅仅是玻璃心和心窄的问题、可能还是有什么缘由的哈。 对，是的。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问题，她说恋爱四个月之后，我怎么觉得就进入了恋爱的厌倦期呢？前四个月其实都挺好的，或者准确的说前三个月都挺好的。我想吃什么他就会给我买，我想去哪儿他就会想办法带我去。我们俩晚上即便是大家分开了回到了各自的住所，即便是我们下午约会晚上也在一起，但是晚上分开之后我们俩好像还有好多话想说，会打电话，会发语音等等。可是现在呢，突然发现这些事情越来越少，而且吵架的时候越来越多，几乎好像很多事情都开始让我们吵架了。以前如果要约会的时候，之前我心里都会期盼想见到他，但是现在如果要约会之前，我心里都会有点掂量，都会觉得见了会不会又吵架呀，本来挺好的一个周末会不会又让自己和他心里边很烦呢？我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样的厌倦期，我不知道怎么样能让我们像以前一样很舒服。问其他人，很多人都说恋爱是分阶段的，一开始最好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争吵或者是相看两烦的阶段。我想问一下，这个阶段什么时候能过去？下一个阶段什么时候能到来？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特别有意思的听到了一个词儿叫恋爱厌倦期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人为的把一段恋情划分成几个期。我只能告诉你的是，任何一段感情其实都是从那种热恋慢慢的转向平淡的啊。热恋期其实是两个人感情非常炽烈的时候，你们可能外在的很多因素都不会考虑，你不会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啊，你就是觉得对方很好，我很爱他。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比较高涨的这种情感慢慢的趋于平淡，因为高涨的情感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你的人体都会逐渐的去调节，把它调节成一种平淡的但是很舒服的一个情感状态哈。但是当这个情感慢慢变得平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们两个比如说价值观上的冲突，你们两个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的不同，你们两个身上可能出现的就是本来就有的一些缺点会慢慢的被对方看到，然后两个人就会出现更多的争执，是争吵也好，是看着对方烦也好，都有可能哈。但是这个时候你需要想的不是我多长时间能把这个过程熬过去，而是说我如何去做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恋爱关系变得更和谐更舒服。这个是需要两个人努力的，不是说你被动的挨过两三个月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如果你被动的挨，最后这个恋情可能就是无疾而终了。任何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是一定会有矛盾冲突的，因为你们两个的生活背景不可能全然一样，你就算你们俩从小邻居发小住一个楼隔壁，你们家庭父母这个其他的亲人跟你相处模式还不一样呢，生活习惯还不一样呢，对吧？一定是会有冲突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想的是，我是爱他的啊，我在感情上是喜欢他的，但是我们两个现在出现了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是商量呢，还是说怎么办呢？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呢？当我们想争吵的时候，我们是应该 吵一通，两个人都发泄出来，然后再好好的聊呢？还是说其实我们不喜欢争吵，当我们想吵的时候，我们可以各自平静个十分钟，然后再在一起交流呢？啊，我能不能把我的想法清晰的表达给对方，让对方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件事情我到底为什么是要这么做的呢？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矛盾冲突出现了之后，通过交流去更了解对方。啊，同时其实你要做的是，当这个激情消退了，转为平淡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方法能够让你们的恋情所谓的保鲜。 嗯， 啊，保鲜是怎么办呢？不断的给生活创造一些小的惊喜，不让它那么平淡。比如说，我突然安排一个，我们两个人去，出去有个小旅行，对吧？半天爬个山或者野个餐啊，可能是以前没做过的，就是找这种你们可能以前没做过的尝试，一块儿去做一做，可能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有新的互动，而不是纠结在每天的这种日常的见面吵架，晚上分开了，然后也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爱发信息了， 嗯， 啊，不要沉浸在这个里面，而去主动的改变，啊， 对。 还有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26岁，我男朋友38岁，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他是我大叔，当然这是一句戏言，但是我们俩确实差了一代人呢。现在的问题吧，是我敢肯定他肯定是没有家的，他也没有结过婚，他一直就是一个单身。有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他稍稍可能自我了一点。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问题，问题是他可以带我去见他的朋友，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的朋友们基本上年龄都大过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无聊的，他们说的一些事情我也不是很明白，他们在一起经常聊天什么的，去了几次我也觉得没劲了，我呢就很想带他参与我的朋友圈子，我的朋友圈子里边年龄当然都是和我差不多了，可是他一次都不愿意参与，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也就是到现在他不愿意见我任何一个朋友。我想问你们，他是什么心态啊？我问过他，他说没什么，他只是觉得和我们这些小孩子在一起可能是不习惯的。我都能习惯他，他为什么不能习惯我呢？ 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你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见你的朋友，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什么哈。然后当你去问的时候，他也给出了一个答案，听起来这个答案是合情合理的哈，就是你们两个是有年龄差的，然后你想你去参加他的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别扭，对吧？ 嗯，也没 啥共同， 没太大意，多意思， 不愿意去。 嗯， 那他当想要跨进你朋友圈子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 而且他是那个年龄更大的人。 对， 其实年龄更大的人在社会上可能，当他去接触年龄更小的人的时候，他会面临更多的，比如说心理障碍，或者是觉得不会被那个群体所接纳，所以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考量哈。所以。你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就是，如果他就是不愿意去接触你的朋友圈子，你愿不愿意跟他继续走下去？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真的特别想改变他，让他去接受你的朋友圈子，那么你就跟他深谈一次，把你的愿望表达给他。你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你真的非常重要，哪怕他觉得不舒服，你起码觉得希望他去见一次试试，你把这样强烈的愿望表达给他，看看他是怎么反馈的。可能现在看起来这两条思路是你可以去尝试的。 对，一定是有原因，但是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哈，比如说你们之间如果感情互动得很好，他也很疼爱你，你和他待在一起也很舒服，你可能也不必纠结于他为什么不跟我的朋友玩。有的时候你想比你大12岁，他可能确实是觉得你们玩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们可能是到哪某一个地方去，大家喝一杯聊聊天说说话，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啊，你是可爱的，对吧？因为你对在他眼里是特殊的，但是他可能对于整个这个年龄层来说，他觉得自己也很难融入。 对，是的。 另外有一些人还会觉得我 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我年龄太大了， 对， 我可能是不是都已经是上一代人了， 嗯， 就有这种感觉，甚至他也会觉得很不自在。 对，是的，他可能还想我去了是不是也让别人不自在。 对对对，都有可能哈，嗯，所以也不必太纠结这一件事情了哈，嗯， 是的。 好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白露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各位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和婚姻、恋爱、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向我们的节目来咨询的话，那么大家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还能找到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还可以在新浪微博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和我们的各位听友来互动。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